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是令人意作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些什么？ Show FM Show FM Show FM.net 首发， 拿多灵异手记， 拿多灵异手记， 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空心人， 编译 Fox，播讲耶律君。 第三集，角色演绎支持细楼女、细蚊、菲菲、阿芬、鸭仔、阿刚、红米。上次讲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已经进入到石洞之中，电筒的光柱在石洞中扫过，光柱照到的竟然全部都是白散散的人骨。我们入了人洞，通过两段急转弯的甬道，竟然到了另一个石洞。这个洞似乎已比先前那个还要大，但是洞入面的地面几乎全部都覆盖着人骨，根本不知道有几多副。顺着光柱望过去，不是惨白的骷髅骨，就是肋骨，或者是卷缩的手骨，甚至还有几副幼童的尸骨。这么多的尸骨，就好像当年日本侵华那阵的盲人坑，都不知道有几多年。由于这里尸骨众多，而且又相当封闭，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奇怪的味道，而电筒光未照到的黑暗之处还闪着点点的轮光。村民的警告早就已经布下了阴影，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我们穿过阴森的甬道，加下突然见到这样一地白骨的情形，比看恐怖片还更加惊悚，唔怪得啲女仔嗌到失控晒。我相信喺咁样嘅情况之下，突如其来嘅恐惧或者讲係震惊，再沙胆嘅人都抑制唔住㗎啦。区别只在于有啲人完全无法控制而表露咗出嚟，而有啲人仲可以好好咁control到自己，令大脑喺短暂嘅空白之后迅速咁恢复到思考嘅状态。对于我和梁应文来讲，见到这样遍地白骨，可能是震惊大过恐惧。其实这些尸骨本身来讲并不会带来实质的伤害，而尸骨给人的恐惧是人对于死亡天生的一种恐惧。我和他都算是经历过真正的恐怖，很快我们就镇定了下来。梁应文喝了一声， 唔好叫啦！ 何云开跟住讲啦， 咪就系、是，哎呀啲骨头咋嘛，你哋怕乜鬼嘢啊？ 呸！你先系啊！ 一个女仔开声，其他女仔都跟埋斗起嘴嚟。何云开咁一讲啦，反而起咗作用。呢下啲女仔一面斗嘴，一面亦都慢慢平复咗过嚟，起码唔会嗌到耳膜都穿啦。梁英物按了一下手表，点着了夜光灯。 现在是3:45，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之后我们就回去，希望你们捉紧这个时间。当然你亦都可以要求现在就回头，那今晚就不用在这么黑的光线下走太长的时间。 恐惧了一轮之后，几乎所有的男仔都希望在女仔面前表现下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勇气和胆量。个个都要求话睇多阵先走喎，猛几都睇得出啲男仔梗係喺度死顶啦， 我心入面暗暗偷笑，呢啲后生仔真係脑筍都未生埋，对于绝大多数嘅女仔嚟讲，点会觉得佢哋好 man 㗎？相反，佢哋会觉得啲男仔叻唔切。所有嘅女仔都缩埋喺洞口，冇一个人愿意行埋去嗰啲尸骨度，而啲男仔就用手电筒来回咁照，小心翼翼咁行过去。我企喺梁应物嘅旁边，我哋两个都系有冒险基本常识嘅人，做出嚟嘅举动亦都如出一辙。两条电筒光柱从洞口嘅左侧开始，沿住洞壁由上而下咁扫描，并且逐啲逐啲咁向右移。等到移到洞口右侧嘅时候，洞入边嘅基本情况就已经清楚了。喺陌生嘅环境之下，要有所行动，前提是先尽可能了解周围的情况。洞入面的空间非常大，大约是前一个洞的两倍有多，足足有四五百平方。在洞的中央有一个小水潭，这里是不见天日的山谷，一路走入来，四周和一般的洞穴不太一样，非常干燥。虽然山脚有溪水，但是在山腹出现一口水潭都是极不寻常的景观。如果某遍地的尸骨都是一个不错的旅游景点。同之前一路入来的一样，这个洞入面没有生物活动的迹象，没有蝙蝠，没有青苔。基于村民对这个人洞的禁忌，虽然之前我不是太肯定，但是见到这满地的白骨之后，我担心洞入面另有警棍。不过仔细咁观察过之后，又冇咩发现。我经常有住超乎常人嘅直觉，呢一刻嘅心里面充满住莫名嘅排斥感，驱使我希望尽快离开。唔知係因为呢度啲尸骨啦，定係有咩其他原因呢？反正梁应物都讲咗啦，只停留十分钟，看完马上就走。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白骨，行到洞中央的水潭。这个水潭的面积只有两三个平方，靠近水潭的地面微微有些潮湿，但是依然没有苔藓类的植物。我用电筒对着水潭直照下去，水面非常平静，没有波动，水好清，见不到底，估计好可能亦冇鱼虾类嘅生物。我借助电筒嘅光线，仔细咁睇地上嘅白骨，不由得皱起咗眉头。呢啲人到底系点死嘅呢？我睇到呢度有镬有碗嘅碎片，冇几远仲有同乡炉，俾我嘅感觉就似系呢啲人喺呢度生活过一段时间。但系呢满地嘅白骨睇上去恐怕有数百副之多。就算唔计肉，净计排骨，都觉得系逼逼埋埋嘅。就算呢度有近五百个平方，亦冇可能容纳到咁多人生活㗎。而喺白骨堆之中，仲有一啲骨架极细，应该系细路仔。咁样嘅一个地方，点解会有咁多人上嚟呢？方才上山嗰阵，嗰条似有似冇嘅山道，是不是这些人在多年前就已经踩了出来的呢？为什么连小路仔都要入洞，而入了洞又不出去？是饿死啊，还是有其他什么死因呢？我注意到有相当多的骨络并不是完整，随处可见单独的臂骨、腿骨，甚至是肋骨。想到当时残肢断臂的血淋淋场面，令我个心都打咗下冷震。当时喺呢度所发生嘅事件，一定系极唔简单，就好似远古嘅神话，有少数系因为一啲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或者深远影响嘅事件，经过不明真相嘅人口口相传而变得面目全非。而响呢个人洞所发生嘅惨剧，亦一定辗转流传到附近嘅村落。尽管真相无从得知，但是一定会有些不同寻常的凶险讯息， 使呢度被列为不可靠近的禁区。越深入思考，我越是觉得背脊出冷汗。死了咁多人，都不知是几多年前的事，而事件又咁离奇，直至依家我企喺呢度，竟然都仲有一种身处险地的感觉。我拧转头睇睇梁应文，电筒的余光照向佢的面上，表情亦同我一样咁凝重。 集合，我哋准备出动。 其实都仲未到十分钟，但系一听到梁应文号召，包括何云开在内的所有男仔都乖乖咁迅速翻到洞口，而啲女仔咧就梗系等住呢句话等咗好耐啦。对佢哋嚟讲，喺呢度过多一分钟都系煎熬啊！梁应文唔敢大意，好细心咁清点咗人数，确认系14个冇错，就率先转身进入甬道。啱行咗一步，佢突然就拧转头讲： 每个人都拉住前面嘅人嘅手，万一有人甩队嘅话，前面嘅人就立即报告。 我心里边一动，咁样讲法，佢都觉得呢个地方唔系一堆白骨咁简单喎。恐怕佢同我一样，闻到咗不同寻常嘅气息。咁样嘅命令，如果放喺平时嘅话，一定会俾啲男仔嘲笑。但系依家竟然冇人敢 A 一句，每个人都伸出两只手，同前后两个人保持紧密嘅联系。今次我冇学似嚟嗰阵咁，行喺队伍嘅拉尾，而系行喺梁应物嘅后边。行喺我后边嘅系蒋伟，冰冷嘅手仔湿立立嘅，成手都系汗，睇嚟吓得唔轻喎。我细细声咁问梁应物：出去之后你会唔会上报啊？佢自然明白我所讲嘅上报，梗系唔系上报学校啦。梁应物压低声嘅话啦： 先等当地政府组织一支探险队嚟，如果有咩发现嘅话再讲。 转过第一个弯，所有人嘅脚步都加快，同入嚟嗰阵嘅探险心情唔同。而家大家都諗住盡快離開洞入面嘅黑暗，返到出面見到陽光。而家時辰已經唔早，太陽再過多一陣就要落山㗎喇。好快呀，我哋轉過第二個彎，就嚟可以重見天日喇。重見天日喇，當時我真係咁諗，我相信每個人都係咁諗。陰森嘅黑暗實在係太折磨人。突然我感觉到梁应文握住我的那只手用力咁紧咗紧，脚步亦明显咁放慢咗落嚟。我又问啦：咩事啊？梁应文反而提出一个问题： 我哋入嚟嘅时候转咗几个弯啊？ 两个咯，我答佢。奇怪啦，梁应文冇可能连呢个都唔记得噶。梁应文一下子停低脚步，又问： 几个弯？ 佢嘅语气同平时有啲唔同，我对佢非常熟悉，竟然听出佢有一丝嘅恐惧。 两个弯啊，嗱都唔系讲咗啦咩？我哋已经转咗两个弯啦，行快啲啦，有咩出去先讲啦。 今次搭梁应物嘅系我身后边嘅蒋伟，听得出佢一心要赶住出去。我沉声问梁应物啦：点啊？你发现咗啲咩啊？如果不出意料啊，佢一定系发现咗啲非常不妙嘅情况。但系佢就喺我前面行，前面又好似冇事发生。梁应文冇回答，只系慢慢咁将个头拧翻翻去，向前望，向甬道嘅出口望。呢个时候，袁秋宏大叫： 天啊！点可能？ 唔使听佢讲落去，就喺佢叫出天嘅同时，我已经知道边度唔对路啦。光，冇光啊！我哋转过两个弯，按理前面应该就系甬道嘅出口。依家系四点左右，出面应该仲有充足嘅阳光，所以甬道入面亦应该有啲光线。但系冇啊！前面除咗电筒嘅光线之外， 黑麻麻一片。 所有人熄晒手上嘅电筒。 梁应物一声令下，14道电筒光就喺3秒钟之内熄灭，然后所有人陷入黑暗，一啲光点都冇，绝对嘅黑暗。梁应物重重咁叹咗口气，又拧翻着个电筒。袁秋宏话： 我记得入嚟嘅时候，路就已经高低不平噶啦，会唔会因为呢一嚿原因挡住咗光线啊？ 今次唔使梁应物回答，我已经知道金云空多吉少啊！你记得冇错，但系喺上个弯位转过嚟，我哋已经行咗近20米。你觉得呢条路系咪有啲高低不平呢？讲出呢句话嘅时候，我把声都有啲震。如果我嘅感觉冇错嘅话，呢条已经唔系我哋入嚟嗰条路。前面漆黑一片，到底通向何方？朱哲嚟话： 话唔定出边突然落雨，神农架嘅天气话变就变噶啦，落雨咪冇晒光线咯。 朱志力讲出咗个理由，大概系我哋最后嘅希望。但系路已经明显唔同，呢、这个理由讲得通咩？呢下涌到入边安静得可怕，所有嘅学生喺呢一刻都不知所措。如果话之前嘅白骨已经令恐惧响每一个人嘅心里边都埋下咗种子，而依家呢粒种子已经发芽，紧紧咁绑住咗所有人嘅心脏。我知道从细响科学嘅环境长大，自认为一切都可以理解、可以掌握嘅人，第一次陷入无法解释嘅困境之中，会有点样嘅反应？我曾经经历过，而呢啲学生讲到底都仲细，连我同梁应物都一时失措，更何况佢哋呢？我问梁应物：向前行定系退翻去？梁应物谂咗一阵， 先退翻去。 腿我有啲迟疑， 大家向后转先返去，行嘅时候慢啲，手电筒仔细咁照下两边嘅洞壁，我哋可能行咗岔路。 梁应物此话一出，所有嘅学生终于都出咗口气。岔路呢、这个系唯一嘅解释，我諗佢哋一定都同意梁应物嘅猜测，一定系不知不觉中走错咗路。或者白骨洞嗰边其实有两条甬道嘅入口，一时唔觉意行错咗啫。岔路啊，咁样嘅解释虽然听上去好似好合理，但系有可能咩？以我对梁应物嘅了解，当然知道佢系一个绝对理性嘅人。尽管入咗 SK 救好多年，遇到超自然或者超出一般人类想象嘅事件，甚至比我仲多。但系佢始终系以科学理性嘅态度去面对，相信亦都系整个 SK 教对待呢类事件嘅态度。抱住呢种态度，无论遇到咩状况，都要有严密嘅分析同埋逻辑推断支撑，唔会放过任何细节。所以梁应物依家先会话退翻去，睇睇系唔系行咗岔路。只不过虽然佢口上咁讲，我相信喺佢心入边抱嘅希望绝对唔会超过万分之一。如果喺甬道入边有岔路，点会入嚟嘅时候冇发现呢？翻出去嘅时候亦冇发现。如果系行错，14个人一齐错。如果话白骨洞入边有两个甬道，咁就更加冇可能啦。先唔好话大家都冇发现有两个甬道啊，甚至乎啲女仔啊根本就企喺入嚟嗰阵嘅甬道口冇行开过，有咁清晰嘅坐标，边会有可能搞错啊？梁应物唔讲，但系我有99%嘅把握，就系、是、我哋已经濑嘢啦。翻去嘅时候，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咁放慢咗脚步，一个弯。再转一个弯，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14支电筒在周围的石壁上做着地毡式的搜索，最终就是回到了原先的白骨洞。 尽管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但是已经令我十分沮丧。等到那些学生几乎用手围住你500个平方的大洞摸匀了一圈，最终也都是游回到了甬道口那阵，几个男仔已经忍不住心入面的惊慌，开始炒黑拆蟹咁破口大闹了。梁应物呢个时候即刻做了一个决定， 睇嚟只可以向前走了，虽然唔知会通向边度，但系总比留喺呢度好。 凭经验，既然礼嘅路已经令人无法理解咁消失咗，咁未知黑暗嘅另一头毫无疑问会隐藏住危险。梁应物当然唔会唔知道呢点，但除此之外似乎已经冇更好嘅选择。我哋又返出去，学生依然用电筒仔细咁照住两边嘅城壁，想找出不太可能出现的岔路，而我和梁英物就紧紧地望实前面，因为那里是最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现在再一次转过第二个弯，所有的学生开始祈祷，祈祷在路的另一头就是出口。我一步一步向前行，脚底的路依然那么平坦，我心里面清楚明白这个绝对不是入例的那条路。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望到出口，相信梁英物也都望到，因为他将原先就放慢了的步伐进一步地放慢，每走前一步都小心翼翼，并且留意着两边洞壁的反应。在这种未知的神秘环境之中，任何平时觉得没问题的地方都有可能忽然发生状况。随住离洞口越来越近，我的眉头亦皱得越来越紧，一个不好的预感在心入面慢慢地成形。行出洞口的一瞬间，我一下子就要眼晕，即使在梁英物见到眼前的状况，又好像不懂说话般呕住了站在那，不知道应该对后面涌上来的学生说些什么好，仲可以点讲？因为冇人可以讲得清楚呢个到底系咩一回事啊！我哋又居然翻到洞入边，从白骨洞出发，行咗100几米，当中转过咗两个大弯，就好似画咗个三角形咁，最终又翻到咗白骨洞。冇错啊，就好似用笔喺纸度画咗个三角形。笔尖到最后仲系翻到咗原先嗰个点，但系响呢一度，响呢个现实中嘅山洞，我哋一直向前行，冇分岔路，冇第二个洞，点会可能又翻到原嚟嘅地方呢？山洞入边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听到自己嘅心跳声。除此之外，就是旁边同伴重重续续的喘息声。就在这个时候，缩在卡小阿华入面的废情神住地说，好了，那到底废情震晒鸡地想说些什么呢？他是不是见到了些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红心人第四集约定你。 繁星给我仰望，谁提示我那里是我苦海对岸？但我不难过，自问已得到太多，仍会期望你仍然或者需要我。人于那方，我随时来替你附和。从前寒冬里，当星辰暗淡无月光，是你的轮廓不肯舍弃我。爱你 永远也不会太多。为何无涯天边只有冷漠？谁提示我哪里会是我苦海对岸？但我不难过，旁人共我又何干？仍会期望你仍然或者需要我，人如那方，我随时来替你赴我。从无离开过，假使你仍许可，来日再由我危劫中呼喊。回忆太多，似红红烈火蒸发我，无悔飘荡，庆幸仍能替你寂寞。千百年寒冬里，当星辰暗淡无月光，是你的轮廓不肯舍弃我。结局我很清楚，存在好比一首幻歌。爱你的是我，红尘内旧约无方，始终盼望你仍然。